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陆续加入嘅。咁中国香港特区咧，就近一两年咧，就系搏命咧，系自我宣传同埋自称自己咧，系一个国际城市吓，面向世界系嘛，叫内联外通。咁啊讲咧就系咁讲吓，咁今次咧终于有一件事咧系证实啦。那個真相到底是不是那個答案就不是的。因為事源呢是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的仔 Eric 呢是來香港呢準備出席一場關於美國的加密貨幣那個市場和美國的角色的一個論壇。咁咧就本来呢一次咧系非常之良好嘅机会，因为咧 Eric 啊系总统 Donald Trump 嘅太子啦，系全世界最有权力嘅人物啊嗰个仔，而且佢今次呢一次嚟香港咧就绝对同政治咧系无关啊。第一，佢喺美国嘅官方并冇任何职位，唔系好似马斯克咁啊。你知啊，美国咧系公私分明嘅，唔会话咧啊总书记啊或者咧啊总理嗰个仔咧。在全国咧系牙牙咋咋咧系大晒嘅，Eric Trump 咧就唔会话揸架咧开篷嘅劳斯莱斯咧，系话自己咧系特朗普个仔咧，然后喺华盛顿嘅 D.C. 冲红灯啊，夜晚黑又去纽约饮到啦，系醉醺醺啊，然后咧揸住架劳斯莱斯咧系冚埋去啊。是一名非洲黑人开的那个前七啊，然后落车破口大骂，拿把枪指吓啊，当有些警察走埋去，他就问下指指个鼻啊，你知不知道我是边个啊，我老豆是 Donald Trump， 在美国呢没有这些这么野蛮的行为啊。那就Eric Trump 呢就是人都知道呢，有时呢他在 Twitter 那里好偶然呢都为他老豆呢是辩护，但这个呢是总统竞选的时期。所以他今次来呢就应该是全无任何的政治任务。但是呢中国香港特区的南华早报呢就登出一条英文的独家消息。就本来香港的证券交这个证监会有一位高层人员姓叶的，就准备呢就应该是欢天喜地打扮到靓靓仔仔出席。咁另外立法会呢有一名应该是代表金融界的议员，我只是看南华早报，我不知道那个姓就是 NG， 即是不是 No Good， 即是姓吴定姓吴。那个呢证监会那个呢就姓叶，个名呢是不重要的，总之是两个香港的有公职的中国人。咁本来呢就想去，但是突然间就接到电话，接电话通知叫他们不要去，以免呢是被人哋外界得到一个印象。是咧，中國香港特區咧，係同 Donald Trump 合作。嗱，呢個咁嘅印象咧，純粹係你自己咧小人之心係攞嚟嘅。我就算你香港警務處處長啊、特首啊，用個勞斯萊斯咧，係在你高調咧，係去出席呢個座談會或者會議啊。這個世界特別是美國都不會有任何的認知或者印象說 Donald Trump 準備跟你香港合作，因為呢那個制裁呢名單呢是非常之清晰地在美國政府那裡，這個世界誰大誰小誰裝誰閒呢，似乎有很多人不是很認識清楚。你現在即使是一廂情願整一兩個高官是走去黐埋去涉石啊，Eric Trump 嗰個仔咧係搏命影張相，然後登喺啲華文傳媒，係話俾小紅書聽，今次Donald Trump 咧終於睇得起我哋啦，佢派個仔過嚟啦，係嘛？企圖尋求香港投資機會啊！你應該咧係滿足嗰14亿小紅書，你應該咧咁樣樣。雖然咧係對美國咧係冇任何後果，佢仍然睬你都傻，之但係叫好過冇。咁因为咧，你又喺度讲咧，系说好啦呢个香港故事，又喺度游说紧咧大陆嗰啲所谓嘅高才优才咧，系搬啲钱落嚟买楼。咁梁振英话咧，嗰啲高才优才咧系落嚟唔买楼。咁你想香港啲楼值钱， 你想做翻场好戏俾大陆嗰啲人睇，你一定要满足大陆嘅崇洋心理。就咧，你特区政府几大都派一两个咧，二打六走去吓，影张相之后，然后大大张用简体字登喺特区政府嘅网页俾大陆人睇，就系香港吓系 Donald Trump 个仔系愿意咧系走过嚟君临天下嘅，而广州啊、厦门啊、汕头啊。是没有这些这样的殊荣的，那你才可以 cap 到钱嘛，是吧？那现在你是因为恐惧呢，而这个叫喘逃啊，而不敢呢是面对啊这个 Eric Trump。哇，这个我觉得真的，你说内联外通，我不知道你通些什么东西，是吧，鲍生？ 是，咁今次呢个比特币嘅亚洲大会呢，本来是一个好好机会啦，展现香港国际城市嘅风范或者个地位。咁啊，估唔到咧，就南华早报就报道咗呢篇头先你所述及嘅消息啦。而家彭博咧，亦都系转载啦，即系上咗国际新闻噶啦。咁你提及嗰两个人咧，一位就系证监会嘅执董，就系应该叫叶志恒啊。另外一个就系立法会议员选委会嘅叫做吴杰庄啊。咁啊，两位咧就本来喺7月14号咧喺个名单上边咧，网页上边咧仲有佢哋参加嘅。咁后来咧就唔见咗佢哋嘅两个名啦。咁啊，据呢个南华早报嘅消息人士，佢相两个唔同嘅来源去核实咧，呢个受到官方啊有啲人嘅 advice 噶呢个建议，就佢哋唔好出席，咁啊避免同阿 Donald Trump 嘅仔 Eric Trump 咧就有啲互动或者系影相嘅画面。咁我唔知道点解系同场出现咧都会令到嗰个互动会产生咗问题啦。咁啊，可能係因為阿 Eric Trump 咧係一個首席嘅演講嘉賓，咁啊變咗個場咧，好似係美國睇咁樣，同埋咧即係叫眾星伴月啊，就唔想特區有任何嘅官員或者議員咧用一個咁嘅身份咧去加持或者係捧呢個阿 Eric Trump， 唔定你啲好中國人嘅思維嚟㗎啦，係嘛？即係公私不分啊，或者叫炒埋一碟啊，咁啊。咁而家咁樣上咗國際新聞咧，咁你俾出一個咩信息咧？咁而家聽講中美嘅貿易談判咧，亦都進行緊，雖然唔係好順利。咁啊，如果香港特區咧擺出一個咁樣高傲嘅姿態或者唔合作嘅姿態咧，我唔知道對於中美嘅貿易談判係福定係禍啦，或者有咩影響。咁但係總之全即係令到人感覺就係咧，而家係唔歡迎美國嘅政商界人物啊，甚至可能咧擺出一個咧。即係自絕於美國嘅姿勢咯。 你接電話咧，然後連阿 Trump 個仔都唔敢去。你係全世界今次再一次官方咧，係話俾美國聽，香港係冇一國兩制，同埋咧係自己踢爆啊！香港係一個所謂獨立關稅區啊，呢個謊言。嗱，點解你話你自己踢爆呢？因為咧，你講係自己係獨立關稅區，你成日話咧，喺層面嗰度咧，經濟方面咧，香港咧係願意同美國啊合作啊交流啊，呢成日話民間嘅經濟啊、文化啊呢啲層面啊嘛。咁啊 ，Eric Trump 係一個民間人士啊嘛，而且佢嚟講啊，呢個比特幣亦都係經濟層面啊。而家咧，你而家香港港幣咧係非常之咧係冇骨氣咁樣咧，係攬到實美國咧嗰個匯率係同佢仲係絕到實啊嘛，係嘛？你又唔敢脱歐啊嘛？既然你港幣同美國又唔敢脱歐啦，咁你而家又話一國兩制啦，係嘛？咁點解你中國香港特區一啲咁嘅都勾唔出名啊嘅官員見到啊 Eric Trump 嚟啊？都好似即係呢個吸血殭屍電影裏面啊，你見到十字架咁樣咁畏懼要走人咧，係嘛？嗱，我話俾你聽，你點解 Eric Trump 啊呢一次嚟啊相當之重要咧？因為美國而家手上持有嘅比特幣咧係總共有800万个，係僅次於印度。點解而家 Donald Trump 係好重視比特幣咧？因為佢而家想影響到美元的匯率，同埋就呢個美國的嗰通貨膨脹同埋嗰個關稅啊，呢三樣嘢咧係捆綁。最近你睇到一啲咧外幣，例如歐元啊、日元啊，甚至係台幣咧，係紛紛係升值。點解係升值呢？因為令到美元咧係貶值，貶值令到美國咧係買外國貨咧係更加昂貴。但是一旦美元貶值咧 ，Donald Trump 就認為咧係可以咧係吸引呢個工廠咧係走入嚟美國。但係個副作用咧就係 嗰個美國嘅通脹咧係更加惡化，所以咧聯儲局咧係幾大都唔肯咧係減息，而係形成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同埋 Donald Trump 嘅一場角力。咁 Donald Trump 認為佢手上嘅王牌啊係可以對沖啊呢個美金嘅貶值咧，就係鼓吹啊呢個比特幣嘅交易。嗱，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咧，由美國領導嘅今後啊嗰個國際經濟貿易嘅走向嚟嘅。如果你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咧係咁都唔夠膽咧，豎起隻耳仔喺側邊聽下咧，你啊更加咧嚇係話俾美國聽：第一，你冇一國兩制；第二咧，你係聽曬中國嘅控制；第三咧嚇，你連啊比特幣到底係乜嘢咧，你都冇興趣聽。咁而家今次總算由南華早報吹雞，就由彭博啊係幫你宣傳，就說好你呢個咧香港故事，咁我就更加恭喜你，係嘛？ 喺官方嘅網頁上邊咧，就阿 Eric Trump 咧，佢會發表演講啦。咁有兩個 topic 嘅，咁我睇一睇呢兩個 topic 咧，可能就係觸及到咧，即係香港特區或者中國官方嘅神經。第一個就係叫 All In On Bitcoin， 即係話所有投入曬 Bitcoin 裏邊啦，啊，或者另外一個題目就係 Bitcoin Takes Over the World， 即係主宰全世界。咁大家都知道咧，其實頭先你所講 Bitcoin 已經變成咧喺美金以外啊，另外一個咧即係虛擬世界裏邊 currency， 即係話咧啊，所謂去中心化啊，都唔使再介紹啦。咁點解咁敏感或者觸及到中國嘅神經咧？就因為其實而家好多中國大陸嘅有錢人啊，無論係合法或者非法嘅錢，都係通過呢啲虛擬貨幣，特別係 Bitcoin 咧，係流出中國嘅。即係話將佢哋嘅錢，無論係人民幣或者外幣咧，都會再轉多一層變成 Bitcoin。咁所以好多咧，其實喺中國大陸咧，從事 Bitcoin 交易嘅咧，都係啊犯罪嚟嘅，即係話被官方認定啊。佢哋好多時候都係要通過喺香港或者其他海外地方去進行呢啲交易，而即使交易咗啊，都會俾嗰啲叫學惡咩遠洋撈布嘅人咧啊，即係公安嗰啲咧捉翻翻嚟，或者佢哋翻到中國嘅時候咧進行敲詐。諸如此類嘅嘢，咁啊呢啲其實咧就牽涉到所謂叫做叫做咩啊貨幣戰爭或者金融嘅戰爭啊，因為咧即係除咗美金係 under 咗嗰個叫 SWIFT 系統交易之外咧，其實 Bitcoin 咧亦都係一個咧啊，即係你看不到嘅一個交易嘅平台或者係貨幣嘅世界。而家 Bitcoin 已經俾美國咧。是叫做捏住嗰個條頸嘅啦，即係話咧由佢話事，亦都係咧 Donald Trump 而家咧 all in 嘅一個咧貨幣嘅武器。咁啊，中國官方當然想有佢自己嘅依啲中國式嘅 Bitcoin 嘅穩定幣又好，或者係佢哋嘅電子人民幣又好，又希望喺虛擬幣嗰個世界裏邊咧同美國嘅國力。咁而家好明顯咧 ，Eric Trump 咧就係出現嘅場合呢個。亞洲的比特幣大會就是告訴全世界知美國揸莊同埋美國咧嚟緊就將呢個比特幣咧係佢點樣去咧話俾全世界聽啊，係由美國去控制或者係點樣玩呢個遊戲，咁當然係令到中國特區唔開心啦，係咪先？ 既然唔開心，或者你覺得恐懼，或者你覺得 Donald Trump 派個仔走嚟珠江三角洲門口對住你中國大門叫板，就話咧 all in 呢個比特幣嘅話，咁你可以啊，取消佢呢個比特幣嘅國際論壇演講喺香港舉行啊，你可以叫佢新加坡， 俾佢嚟啊，係啊， 咁你又唔係喎，你又唔係喎，你就俾呢個棚咧喺香港搭起喎，然後咧嗰啲記者咧就話湧嚟咧，係同你咧係呢個採訪喎，係嘛？即係話咧，你既然又唔批准啊，呢個丁子霖個阿媽走嚟香港，但係咧你又准許啊香港個維園舉行紀念六四燭光會啊，咁你即係搞邊科咧？係咪啊？係啊，咁你而家中國香港特區六四嗰個維園燭光會你都取消咗啦，因為喺嗰度雖然舉行燭光會，但係咧黃丹冇嚟，丁子霖個阿媽冇嚟，吳爾開希冇嚟，但係年年都喺度咧。放一次嗰啲咩坦克車碌出長安街啊，嗰啲咁嘅哭喪啊，呢啲咁嘅電影咧，嗰啲紀錄片咧，係嘛？咁已經係抹黑緊你啦，係嘛？咁你而家特區政府做嘅事咪啱咯？直情個國安法取消曬呢個六四燭光會，咁而家一樣嘅邏輯啊嘛。如果你驚啊 Donald Trump 個仔走嚟啊，係嘛？宣揚呢個比特幣，叫啲人買比特幣，第一你就連香港都將比特幣啊係列為嗰個交易刑事化，取消埋啊，係嘛？ 第二你就唔好俾佢喺度舉行啦。第三你俾佢舉行係人哋 Donald Trump 個仔啊，啊係民間人士，你又唔俾佢入境啊？啊，即係你三心若兩意，即係咩啫？係嘛？即係三級片明星，你簽咗約啊！阿陳寶蓮嗰陣時簽咗約做嗰套《燈草和尚》，啊，講到明啊，係叫露三點噶嘛，係咪？然後人哋到咗啦。camera 搭起曬啦，你又哭哭啼啼啊，又話阿媽唔俾你除衫啊，等等啊，係嘛？你又喂，係咪要搞到電影行業呢個世界真係會話要揾黑社會啊？係嘛？嗱，呢啲就係即係我都係舉個例啊。 嗯。 啊，呢啲係咪你自欺欺人不知所謂啊？係嘛？就係呢個咧，羅上半解咧係收人搭搭，係嘛？又要做乜嘢？又要咧係立牌坊。嗯。呢啲係典型嘅中國人嘅性格，你冇講錯。啊、你一系咧，你就将佢 illegalize、criminalize、啊、但系你又唔系，你又要揽实佢，又要俾人喺度玩。大陆咧系禁系大陆佢嘅事，但系又可以咧呢、這个逃离香港嗰度咧系玩呢啲嘢。喂，咁你呢个一国两制即系越玩越肉酸啩，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点解啊吴杰庄要参加又要退出咧？因为佢咧喺 Donald Trump 七月嘅时候咧，Donald Trump 提出過要建立呢個比特幣國家嘅戰略儲備，即係將比特幣咧好似黃金咁樣啊，作為一個國家嘅戰略儲備。當時咧，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咧就向香港特區政府作出多樣我認為好大膽嘅提議。佢話首先會唔會將加密貨幣咧納入咗財政儲備，即係咧唔係淨係美元或者係港元啊，即係加密貨幣 Bitcoin。另外係動用外匯基金並且長期持有。因為外國即係美國已經將佢定為戰略儲備資產， 嗯， 對於中國同香港金融影響咧，亦都係好大，所以要預先要思考究竟點樣作為策略嘅部署。咁啊，當時咧又引起討論，但係港府就冇咩，即係特區政府冇咩回應啦。咁所以咧，難怪其實今次點解要叫佢咧即係唔好出席咧？因為第一佢未必配合所謂嘅國策，亦都咧可能令到香港特區政府尷尬啊。因为立法会议员你唔好理佢系选委会代表啦，都系民意嘅代表啦。如果佢有咁嘅建议嘅时候，而参加 Eric Trump 呢个叫做 All in the Back Bitcoin 呢个咁嘅世界大会嘅时候咧，咁即系好似俨然咧代表咗香港嘅立场。咁啊，所以咧点解有南华早报有呢篇报道，而吴杰庄咧亦都咧话有家事咧，所以唔能够出席啦。 喺 Donald Trump 个仔出席呢个 Bitcoin 嘅国际论坛啊，系冇理香港份噶，吓你唔系 on the speakers list 啊。啊！呢個喺美國嚟講咧，呢啲開致富啊、開會啊，嗰個階級係好分明嘅。你只不過咧係獲邀掹艇邊咧，係揸住杯雞尾酒或者揸住杯咖啡咧，一係有得企，一係有得坐。坐你都要睇下咧，係俾你坐前排第幾排，定係坐後排？因為到時人頭湧湧，你冇份上台咧，係用啊嗰啲港式帶有廣東口音啊嗰啲英文去發表演講。你嚟到只係俾你一個咧啊尊貴嘅地位，就係豎起耳仔聽。你又成日口口聲聲話自己要做一個中國人，中國文化咧二千幾年前咧呢個《孫子兵法》又叫知己知彼就百戰百勝。你走嚟聽係咪等於咧係你認同啊呢個比特幣嘅美國帝國主義全球立場咧？如果你話啊喺我而家講一個邏輯啊， 嗯， 就 Donald Trump 個仔嚟。你特區政府恐懼，就咧叫呢兩個官員同埋公職人員唔好去，因為你去咧就好明顯啦，即係勾結外國勢力啦。即係話你去啊，就算聽你，尤其呢個吳傑莊嘅前科，你就坐實咗你，你喺肉體上面出現啊，喺 Eric Trump 啊口沫橫飛嘅呢一場演講下邊啊嘅唔到二十米咧。就係坐實證實咗你係軟對抗同埋勾結外國勢力嘅話，咁喺邏輯上。你香港一旦准许軟特幣、比特幣交易咧，都就係軟對抗嚟咯，就係勾結緊外國勢力咯。所以你既然表呢個態咧，喺香港呢個比特幣嘅交易是否係容許啊？係再合法咁樣玩落去咧？呢個有好大嘅問號啊，係嘛？你係將呢個比特幣啊係列為啊好似毒品同埋咧林則徐燒嗰個樣鴉片咁恐懼同埋咁仇恨咧？系嘛？咁你先唔派个人去啊嘛？系咪啊？嗱，仲有好笑嘅就系美国七月四号嗰个独立纪念日啊，喺花园道啊，或者喺人哋租用酒会咧，啊嗰个纪念酒会，你中国香港特区咧 都一級咧，比一年比一年咧係恐懼。當初有特首，後來政務司司長，今年你唔知揾咗咩咧副局長啊去。咁你咧去到咧，你都喺度表達緊對美國政府嘅支持喎。嚇，人哋咧奏國歌嗰陣時咧，嚇你都要咧面對國歌咧肅立，嚇嗰個神情咧係好為佢好敬畏。你唔夠膽咧喺美國獨立日啊嗰個酒會嗰處咧奏起美國國歌，你擰轉背係對住佢支星條旗喎，你唔夠膽喎。而係你嗰美國嘅嗰個獨立紀念日酒會咧，你棟喺度咧係一樣企喺美國總領事隔離啊，係用一隻敬畏嘅眼光咧係聽住同埋睇住嗰個美國旗喎。喂，你已經表咗呢個態啦，係咪啊？你而家驚呢兩條友出去咧就話俾阿 Donald Trump 個仔咧係走去勾啊，係嘛？然後嗰個就西門慶，你就潘金蓮，你跟佢到一到咧，就然後俾佢咧係勾上床嘅話，咁你美國七月四號啊，每一年嘅獨立紀念日，我勸你啊，特區政府一個都唔好去啊！你去親你死嘅嗱，你而家咁呢個係一個先例嚟噶，係嘛？嗰、那個邏輯嚟講係嘛？ 啱啱前兩日咧就美國嘅總領事咧就嚟香港理身啦，就依朱例。我哋曾經報導過啦，咁我哋都講啦，當時其實中國啊係有權咧去否定呢個人事安排嘅，因為派遣呢個總領事一定要係嗰個國家啊都要同意咧先至得嘅。咁但係最後你都係接受啦，咁點解即係一模一樣咯？點解你又要 跪低咗啦？ 接受美國嘅安排咧？如果你對美國依位伊朱麗嘅以往啊，又話佢見過黃之峰啊，罗冠聪等人啊，又话佢同揽炒派呢边过往甚密啦，甚至但系呢啲党媒啊、左派、左报啊，就话佢咧背后系一个军师啊、指点啊。喂，既然讲到佢成个特工咁样，咁你咪唔好俾佢嚟咯。你又要俾佢嚟，又要扮呢个国际城市，又要扮同美国做生意。即系而家今次嘅亚洲嘅比特币大会一模一样，你就要容许 Eric Trump 嚟，咁甚至你可以唔欢迎佢噶。系嘛？ 嗱呢个阿朱朱咧，佢嚟咗，当然咧系非常之高调。佢咧被指为啊系诶呢个香港2019、2020年啊颜色革命嘅策划人，系以呢、這个不敢出席 Eric Trump 啊嗰个比特币嗰个国际会议嘅先例。以后呢个朱朱如果好似美国历任总领事咁咧出巡啊，就快中秋节啦吓，佢可以微服出巡咧，系出嚟食月饼啊，去啲街档嗰度买嘢啊。你好下令啊，叫嗰啲街档啊、卖月饼啊嗰啲认住佢个样啊。一旦伊朱丽埋嚟咧，第一你拧转背咧系要对住佢啊，第二咧落闸啊，第三咧你揾一个识得英文嘅嗰啲啊，系请佢走啊。嗱，如果唔系咧，任何嘅店铺今年中秋节或者咧出年嘅农历新年，你见到伊朱丽啊系走出嚟啊，系打招呼或者茶餐厅试食菠萝包。你去笑騎騎咁接待，你就係勾結外國勢力，係俾人影到相，或者美國領事館自己登咗相出嚟咧，你就可能面對呢個觸犯國安法。嗱，呢啲先例咧係一條龍啊，咁啊建立呢個邏輯咯，係咪啊？咁但係而家伊朱麗咧就嚟咗啊，咁咧出年咧七月四號咧，佢亦都咧係有一個美國獨立嘅紀念日嗰個酒會，咁我到時睇下。你特區政府敢唔敢去啦？咁今次咧，對啊，你中國自絕於呢個世界比特幣嘅交易係你嘅事，但係人哋印度今次就搶姜啦，係嘛？全球嘅比特幣分佈嘅嗰個比例咧，印度咧就有1000萬個比特幣係佔全世界5%，價值咧現時咧係1200億嘅美元，緊隨住歐洲持有900萬比特幣，價值咧1080億美元。咁到底？美国点样样啊？未来呢十年啊，系揸住个比特币同美金对冲啊，系嘛？同种种嘅国际嘅贸易关税嗰处咧挂钩。你起码咧，特区政府有个人入去咧，你唔明啊？你系小学生唔明咧，你可以啊举手咧去问下，去澄清下，系搜集资料又好，去上堂又好，系嘛？系外内联外通又好，知道翻嚟你都识得写报告啊，向你个阿爷负责啊，系咪啊？系嘛？喂，你而家搞到咧，系一个好一个咧，非常之重要嘅一个资讯嘅机会咧，你就放弃咗啦。当然咧，阿 Eric Trump 喺度嗰个公开演讲咧，系某一种嘅美国嘅公关，但系呢啲系人都知，落咗台，你揸住杯咖啡，